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TL 江天麟，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北市议会法规委员会今天审议通过国民党团提出的重阳敬老金致送自治条例草案，下周三送大会二读。至于第三条排付与否以及第九条敬老金裁员，虽然按照原条文通过，也就是不增列排付条款，并且由社会局编列预算之应，但有三位议员保留大会发言权，二读时再讨论。法规委员会上周审查的时候，维持年满65岁以上发放集聚不变，但是取消金额，要发多少由市府定定。至于排付与否，还有裁员哪来，暂时搁置，今天续审。今天审查时，市府仍然坚持普发敬老金不是市长柯文哲的想法，而且财政局主计处和社会局也都无法再多增加预算。委员会在排付与否的问题上没有共识，召集人王浩一度想要动用表决，但是国民党在8席委员中占有5席，拥有优势，最后决定不表决。王浩宣布自治条例修正草案审议通过，但是保留议员周威佑、简淑培、黄珊珊在下周二读的时候发言权。台北市敬老金争议不断，市议会法规委员会今天审议通过国民党团提出的重阳敬老金致送条例草案，下周三就送大会二读。传闻台北市政府内部已经沙盘推演，一旦议会三读通过将提复议，要是复议不成，不排除申请释宪。市长柯文哲今天强调反对这种齐头式一次性的消费。至于国民党团炮轰柯文哲挑起世代对立，柯文哲反呛，这是他们提案又不是我提案，提案人说他挑起对立不是很奇怪吗？至于会不会提出复议甚至申请释宪，柯文哲不愿多谈。端午连假期间，新北市淡水区清水岩祖师绕境，还有三支区小基隆浮成宫金面妈祖出巡，天天爆发群众斗殴冲突。市长侯友宜下令撤换淡水警分局长陈良德。今天面对媒体询问，侯友宜说明了陈良德犯了4个错误，而且最严重的是态度问题，已经不配成为一个分局长。如果一个分局长软弱不果断，不愿一起并肩作战，治安怎么会好？侯友宜说，陈良德身为第一线作战指挥官，事先情报掌握不准确，第一错，接着只让兄弟孤军奋战，第二错，第三错就是事后检讨时竟然向警察局回报没事，第四个更严重的错误就是要求底下同仁面对承担责任。媒体询问，行政院长苏贞昌先前提到营业场所门口斗殴就要换掉警察局长，侯友宜当时认为不要苛责地方局长，怎么前后标准不一？侯友宜说，他从警政基层出身，了解哪个层级的责任，谁该负责，谁该检讨，这次分局长个人在指挥调度上出错，必须扛起责任，绝对没有过错都让底下承担，奖励都是你的这种事。诈骗集团涉嫌以根本不存在的板桥殡葬协会当幌子，鼓吹民众高额投资灵骨塔还有骨灰坛，还以年事已高辨别能力较差的年长者为下手对象，短短2年诈得超过2亿，至少18人受害。新北地检署向法院申请11人收押禁见，新北地方法院今天裁准8人收押禁见，另外2人各以20万还有10万交保，其中1人驳回检方羁押申请。屏东县恒春镇省北路一处民宅，今天一名年近70的潘姓妇人倒卧家中，警方抵达现场发现妇人死亡多时， 警方封锁现场，同时把郭姓丈夫带回警局侦讯。丈夫坦承，喝酒之后双方起了口角，一时失去理智，持木棒打死太太。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7点，来到10615点，成交金额1008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23点，来到2118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点，现在210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3点，291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1点，89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93点，跌幅1.77%，2729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0.71点，3210点。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梅雨锋面影响，今天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嘉义县山区，还有高雄市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最佩服蔡英文的是，当民进党跌到谷底，他替民进党募款，他是法律人，坚持司法的重要性，没有特赦陈水扁。我最佩服赖清德的是，他为了宪政理念不恋战行政院长的职位。我最佩服柯文哲的是，他作为年轻人的偶像，他用他的耐力告诉年轻人，坚持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我最佩服韩国瑜的是，他在去年选举翻转了台湾政治的定义，经济最重要，不要再搞意识形态。我最佩服朱立伦的是他对政策的熟悉度。好的领导者会在每个人身上看到他们的优点，即使他们是竞争对手。相信郭台铭，台湾一定赢。 恭喜上榜， 考深度上准考证优惠， 凭铁路特考、警察特考准考证，6月15至30号报名 TKB 百官网课程，独享1万元优惠，云端课程折抵6000。 铁饭碗就找 TKB 百官网， 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哇哦，500元，耶、yeah, ，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鹿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鹿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秀郭修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首歌呢就能量全开，欢迎你来到今天6月12号星期三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一开始怎么了吗？ 哦，请说。 为你送到歌曲呢，是来自于 Baby Metal 的 Elevator Girl。然后今天的歌单呢，是为你送上今年的超犀利趴。哦， 暑假又来了。 That's right， 今年是第十年了。天哪， 哎，才十年哦。 哎，我都还可以想到第一年我们、就是、 对啊 ，Super Sleeper 穿的那个夹脚拖， 人潮这样散漫， 散散，对对对对对。 现在好像已经没有当年那种散漫感的感觉。第十年犀利趴，今年呢8月3号、4号两天在南港的展览馆登场，然后当然有很多日本团啊，然后还有台湾本土的，他们来自于日本。今天呢，就在超犀利趴的歌曲当中，给大家一些犀利的问题哦。 预告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小时就是一边听听超犀利趴的歌曲，然后一边呢来回答一些。 为什么今天要回答这些问题呀、啊？ 这些常识问题吧。啊，其实是因为呢，就是我们要去《全明星攻略》。全明星攻略呢，这个节目由晨晨歌手主持，曾国城。然后呢，他会先访问你说，哦，那 你这个人平常的兴趣在哪里？你都做些什么事情？那借由这些访问完之后呢，出了八题跟你相关的题目， 属于你的， 对，专属于为你打造的题目。那其实这些题目就是都很难，那美其名属于你，但其实你知道 不属于任何人。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回答一下这些题目。这些题目呢，其实也就是像是不能算是脑筋急转弯，但就是像那种知识常识题啦，趣味问答。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就一起来， 因为你看高知识分子精神领袖欧马克他的胜负欲，就对于像这种益智节目，他就格外的。 不是因为我看了前面， 不知道在认真什么。 我看了前面这几，就是看了好几集，基本上我几乎十题里面都只能回答出一两题。 他是一个就是 很夸张哎， 你说他主持活动，他觉得可以主持活动，主持活动需要前一天蕊吗？我们当天前半小时工作开始前再看一下问题就好了吧。他是这种态度的人，但是他竟然给我一集一集一集的点开《全明星攻略》，看别人的题目在出些什么。 不是，因为我就是喜欢答题目嘛，我就是喜欢这样算什么吗？ 就是 就喜欢回答问题，喜欢回答问题嘛。 有什么活动呢？是要听很多很多的演唱会吗？他们其实我有点不太确定，他们有漏过哪一年的犀利趴吗？感觉他们有漏过。 旺福第一届犀利趴就是旺福啊。 对啊，我就想说十年以来、 你说漏掉过， 对对对对对、感觉他们是每年都会参战的那一种。 没错， 旺福的夏西夏景。 说到这个题目呢，其实这个题目，要说是尝试好像也不是，因为有些其实就是调查，那你不知道是、 对谁调查， 对，你不知道是从哪个机构，然后有没有什么样本， 有可信度吗？ 对对对对对，根据调查，日本35岁的日本男性最希望拥有哆啦 A 梦的哪一个道具呢？ 选项有 A 时光机 B 记忆吐司 C 任意门。 哎，35岁男性其实就是你耶，差别只在于是日本国籍跟台湾国籍。 哦，那为什么我们选的东西不一样呢？为什么我答错了 呢？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为什么我答错呢？ 还是什么人都没出现，一个人有过一天，多想有个你坐在对面，给我个温暖笑脸，像些柠檬遇上了气息，无比痴心的感觉，把我脑海里的天马行空轻易化繁为简，做好准备让你看见最好的一面，相信你一定会出现，就算日子不完美，转了个圈但仍无自我。 我不敢相信，在揭晓刚刚答案之前，我现在看到资料了。你知道旺福今年是第几年参加犀利趴吗？ 第几？ 第二次。 哈？ 就是头跟尾。我们从第一季看到的时候， 我们中间都没有旺福，怎么可能？ 真的啊，除非新闻骗我吗？同样二度参与超犀利趴的，还有史上最无忧无虑的乐团旺福。第一届就参与过犀利趴，他们极具意义的10周年再度受邀演出。 哈？ 我中间那一次去没有旺福吗？ 哈， 这个如果出现在全明星攻略的话， 我们也是会答错，而且是信心满满的答错。哎， 就哪一个团体每年都有参加 旺福？ 别停下键盘上的指尖，静静看着我睡着，你的出现可不可以提早一些些，别让我再多等一天，就像和你见到面，你的视线就等于我的世界，对我偏心一点。 I wanna be your mate， 让我做你的 baby， 不想错过每个情节，聊一些经典，跳支拉丁 dance， 做你的 soul mate， 来来来，各位开赌盘喽，开赌盘喽！你觉得是谁嘞？日本35岁男性最希望有哆啦 A 梦小叮当哪一个道具呢 ？A 时光机 ，B 记忆吐司 ，C 任意门。请问欧马克，你选择答案是？ 我之前选择答案就是我想要时光机啊。 我猜是 C 任意门。 答案就是任意门啊。 世界上不分男女年纪，看过这个动漫卡通的人 都想要任意门， 不想要任意门。你要时光机回去过去干嘛 啊？都靠 demo 多啊！ 你到底要时光机去哪？ 我想去史前看恐龙，你管我？ 哦， 你以为我想要回到18岁啊？重返17岁啊？柴克爱佛龙啊？投进那关键的一球啊？长大以后变胖大叔？城隍爷有分官位高低，台湾哪间庙宇的城隍爷官位最高呢？台北的霞海城隍庙，新竹的都城隍庙，台南府城隍庙。 太难了吧。我选 B。哦，我这么快选原因是因为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全明星攻略答题是有限制时间的，所以不是可以想个半年再回答这样。我先听一下你的答案是。 我这题完全没有选。玛丽桑，正解です。 Oh my god！ 你太强了吧，随便猜都猜得对。答案是新竹的都城隍庙官位是最高的。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官位的分别，就是城隍爷在管的是阴间的人嘛，那人间是不是也有，譬如说台北是直辖市，然后再来有什么县，然后县辖市等等，就是 我们在民间，我们在人间有这样子，那阴间也有这样分。嗯，所以从明朝的时候呢，明朝末年开始，城隍爷就已经开始有就是都府州县这样的分。那刚刚说新竹都城隍庙，所以它其实在答案里面，哦、这个是如果你在历史上面你，我觉得这个比哆啦 A 梦这个。我福气很多，这个我答错，我真的觉得哦，这是历史有关。嗯，日本35岁男，谁管你呀、 啊？他们今年也会来到西利巴，他们是 Wings， 其实他们已经有7年没有来了。然后他们自己这个团呢，在夏天的时候在日本都会开演唱会，陪大家度过这个很热很热的季节。那这一次10年这么重要了，他们非常开心可以参战 Forever Memories。蛮早的专辑当中的作品，然后声音还可以听得出那个稚嫩度。前一阵子呢，台湾播了一个日本的综艺节目，就是有点像杰尼斯的同学会，因为之前龙泽秀明就是要就是算退出幕前，他要去幕后了。所以呢，就开了一个杰尼斯的同学会，就把所有什么山下智久、森田斗真、阿拉西、关八那些，就全部都那个世代的就找在一起，因为他们好像在很多年前，比如说什么可能20年前、有一个杰尼斯的综艺节目，就里面都是小杰尼斯，你也可以 一起合体过， 对，你也可以认识这些人。嗯，然后呢，他们就会一直剪当年的片段跟现在，你们还记得那个时候这个问题，你回答什么吗？然后就看到井户亮啊、二宫和也啊，什么就那些人小时候样子，你就很像在玩最近那个 Snapchat 的、 哦、变脸的， 对，就是一个变童颜，然后就是又长大，又小孩子又长大，我觉得好可怕哦。 哦，是可怕，不是可爱哦。 可爱也没错，可是你想说，我就 时间会在人的身上造成这样的影响。 有一个很废的想法，就是哇，人真的是会长大的耶， 对， 这不是废话吗？ 真的是。美国研究在海洋做什么事情对海洋生态是有帮助的？呕吐、小便、放屁。 C 放屁。 我选的好快哦、 啊！因为我时间压力，我就是很重视游戏规则的人。 答案是， 哎，你都没有说你选什么、啊，你看到这你是选什么？ 我也选放屁。嗯，你跟我选一样，你就知道你答错了吧？ 可恶！可恶！ 答案是小便。说， なんで？ 尿尿有一些养分，可以给海洋生物。 为什么呕吐物没有？ 他没有讲呕吐物跟放屁为什么没有，他是说小便是可以的。 因为我刚刚心里在想说，你在家里有时候养一些鱼啊，你就给它打气之类的，就让那个水好像变得比较活水啊，鱼可以游得比较好。所以我如果在海里放屁，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道理？ 请问鳄鱼的性别是怎么决定的？啊？交配的姿势、孵化时的温度，还是饮食的习惯呢？ 我选 B。 B。B 是什么？ 孵化的温度。 正解です。 Oh my god！ 我根本不知道我在选什么，也答对。 很奇妙哎、欸，很难想象哎、欸，鳄鱼的性别决定是靠 孵化温 度，所以母鳄鱼呢，他们会在筑巢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这件事情， 希望自己的宝宝 是。我以为是大自然决定的， 没有。不是大自然决定。如果大自然决定的话，那不是就某一个地区全部都是公鳄鱼，某一个地区都是母鳄鱼，那这样很快那个种就灭绝了啊。嗯，是那个母鳄鱼它自己会有计算，说有的要把巢筑在面向太阳的地方，有的要筑在就是照不到太阳低，就是比较有阴影的地方，因为它那个温度差别没有很大，就可能就五六度的差别这样子。然后它会自己来平衡，就是这个鳄鱼群体当中的男女数、公母数。 母鳄鱼是神耶， 很妙耶。 这个团体 Da Pump 也是第一次要参与今年的超洗礼趴。無に誰かを愛そうなんて無理無理無理無理、この愛の重さは超度級超度欲なんて考えじゃダメージダメージ、今高鳴る胸冷静に君に届けよ決心のメッセージ、もしも君じゃなかったらこんなに愛せない、お前の X は密かに愛せる、もしも責めない夢ならば、この運命手繰り寄せ君の元へ思い届けに、君しかも流行乐坛第一夫人，世纪女皇马丹娜，全球超越3亿张销售，金氏纪录认证最畅销流行天后，终结4年等待，完美变身回归乐坛，请听环球世纪女皇马丹娜 X 夫人。 Te gusta. The sun was caressing my skin. Dime. Another me could now begin. Me enamoró. Si me enamoró. En menos de un año cuando nos vamos. Dame la yo. Ay, qué rico. Si te enamoró. Si me enamoró. Es lo que el amor no nos. Por mami, con mami, con mami nos. Slow down, puppy. One, two, cha cha cha. One, two, cha cha cha. One, two, cha cha cha. One, two. Ay ay ay.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你好，我是阮慕驊。高雄拼经济，吸引超过6500亿产业投资，但市中心车站特区房价却还是台北30年前的价格。抢占高雄起涨点，你要快一点。 高雄市中心四铁汇聚车站特区，月月收租，年年赚增值，568万起，甲申林时尚地保，02-2517-2233。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提起改变的勇气，这次决定干脆放手。转龙转瑞全新单曲《干脆放手》，各大数位平台全面上架。 我是 Della 叮当。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这个小时的歌单呢，为你送上在今年8月3号、4号在南港展览馆要登场的超犀利趴的歌手乐团们。然后今年其实有蛮多第一次参加犀利趴的，像是现在听到的谭雅、蔡健雅。 蔡健雅是第一次。 对啊，就是很多都让我觉得啊， 是的吗？是不是拿到几年前的新闻稿啊？ 你是说没有认真看，然后说这是2017年的公布这样？ 对啊。 搭配着超犀利化的歌单，为大家送上一些蛮犀利的尝试问题。你 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接着下来，这个可能很多人就是需要 秒答、哦， 或是觉得想要知道答案啊。瑞典研究，吃下列哪一种蔬菜可以降低食欲，对减肥是有帮助的呢？嗯，菠菜、青椒、南瓜。 先生，你有事的话，请当着我的面说好吗？暂停一下，先生，你没事的话，怎么会一开口就结巴？ 我选 A， 菠菜。怎样？你不会？ 你 不会也选菠菜吧？ 没有，你没有跟我选一样的，就代表正解です。 Oh my god！ 你太强了吧！说菠菜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类囊体，这个类是类似的类，囊是那个就是皮囊的囊，然后这个东西会可以就是抑制食欲。哼，是的。 我猜你选南瓜， 对，答错了。 南瓜甜甜的，开胃。 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没可能今天只有38度。一大早5点吃完烧饼油条就去干煎，幸福就是规律过一天一天。 请问非洲每年杀死最多人的是什么动物？河马、大象还是狮子呢？ 河马。 不妙，选的跟我一样有点不妙。 Oh no！ 什么时候你变成 一个反指标？ 对呀、啊。你觉得是河马、大象还是狮子呢？我爱这种天真的感觉，就算天再下来也不是什么问题。我只希望每天跟你在一起，不用做什么，在家里就可以。我只要你中我准备。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 You my baby、爱就像是宫保鸡丁、根据我这边资料也是显示说、哦、他 第一次 参加超犀利吧， 陶喆我可以相信了。 这首歌曲宫保鸡丁要揭晓了吗？ 等我一下，网路真的跑得很慢。你亲爱爹地舍不得把他的天性嫁给我，我看他好像有点难过、我没有病史没有钻戒，可是我愿意给你我的心爱大公鸡、我只要每天跟你黏在一起，不用做什么在家里就可以。我只要你做我的 baby，小姐脾气，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You my baby, you my baby girl。我只要每天跟你黏在一起，不用做什么，在家里就可以。我只要你做我的 baby。Yeah, I don't care if I'm 大小姐脾气，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 陶喆参加超犀利趴，他要开什么歌单啊？ 我希望他唱王八蛋，我真的好久没有听过他唱王八蛋。 对啊，他到底是会一半一半，就真的是很早期那些跟现在的、还是要狂打比较近的，还是你知道就给大家怀旧吧。所以身为如果你是他的经纪人，第一首就排王八蛋。 Yes。 讨厌红楼梦也要排吗？ 要。 小镇姑娘要吗？ 要，My Anata， My Anata， 都排这些超级冷，大家想说你们刚刚在讲什么啊？ 然后台下有个人唱超大声，就是你， 火鸟弓，黑色柳丁，鬼， 鬼鬼鬼，我真的希望他唱鬼。 对， 火鸟弓要唱吗？当然是蛮嗨的啦。 对啊， 所以这非洲怎样？ 答案是河马，正解です。 恭喜所有选对河马的人。 斯巴达西耶，请问正常的情况下，喵喵、猫咪的哪种习惯动作可以很明显的区分它是公的还是母的呢？A 尾巴摆动的方式、B 惯用手、C 睡觉的姿势，请作答。 我猜 C 睡觉的姿势， 大家觉得是什么呢？是睡觉的姿势，还是 尾巴摆动的方式， 还是惯用手呢？ 你是猫猫爱好者，你应该比较有感觉吧？你选什么？ 我没有选，我当时没有选。答案是惯用手。 怎么可能？ 但如果猫猫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你结扎的话，这个就比较难看出来。可是一般猫咪呢在一岁过后，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惯用手。那个惯用手呢怎么分辨公母，就跟 不会是 男左女右。阿达利 才猫都什么手啊？ 哎、欸， 右手， 是不是右手啊？对，母猫啊。 今年他也会来到超犀利趴，叮当 Jay Sean 这首《不要命》。这种大阵仗的演唱会呢，有个好处是你有机会又可以听到你平常可能没听过或跟不认识的团，但有时候乐团的表演真的是很吃那个现场的张力跟他给你的能量，你可能就会因此爱上他。这个团呢，可能也没有太多人知道，他们是扎尼。 歌曲半醒，当然今天没有办法把所有参加超犀利趴的歌手朋友们的歌都播完，还有当然一定会有五月天啊、佳佳茄子蛋、怕胖团、许寒光、魏佳莹、倪先生、白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也有弗朗普哦。 うまく歩けない遠ざかる君に手を振るのがやっとね声に出したら引き止めそうさ心でつぶやく僕は僕の夢へと君は君の夢を当たり前のぬくもりなくして初めて気づく寂しさを噛みしめて 到底要付出多少才能从那个谁成为你的谁呢？ 是否你能够成为你认定的唯一那个谁？比起来多么的可笑狼狈。 李健轩催泪创作那个谁，工具人真实故事，携手金牌作词人吴一伟打造虐心情歌，要你一起心碎。 那个谁早痛到没了知觉，却始终假装你没有发觉。那个谁，我是你口中无关痛痒的那个谁。用最后的拥抱做你坚强的依靠，要爱的比我更好、哦、那个谁听起来 幽默的可笑狼狈，却是你送我的专属称谓。不怪谁，我和你有时有种分得利落干脆，那个谁被时间慢慢消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也许我们都太专注于眼前的黑，所以才看不见更耀眼的自己。 不用不恨的， 郭秀玉全新创作专辑《盲点》，6月12日，陪你一起接受不完美。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vers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verse 未来进行式。 大家好，我是李建轩。 那个谁听起来多么的可笑狼狈，却是你送我的专属称谓。不怪谁。我们当初的感情不能对出是非，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说刷牙还是左手先去按闹钟，给我一些时间练手。 昨天遇见他的时候太不够从容，慌乱之中同手同脚眼神还闪躲，给我一些机会犯错。 该向左或往右，向前走 在街头，给我 再错过就没有 一次机会守候。 猜着你会不会也好奇我的生活，像是那一只在先穿上鞋的转转，给我 都给你 一些时间来说， 更多的时间 说我往右向前走或退后， 就爱电你 UFO。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他是狮子 Lion， 美丽丑与我， 美丑啊， 美丽丑与我， 美丑啊， 与我 跟我吗？

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宜兰县确定出现秋行菌虫，头城镇农民在玉米田内发现县内第一例疑似秋行菌虫，经过农委会检验，今天确认无误，下午立即销毁掩埋550平方公尺面积的农作。至于大同乡以及嘉义县，也有农民通报发现疑似秋行菌虫，现在还在检验。截至目前，苗栗县和宜兰县都发现了秋行菌虫，而且台湾种植的稻米、玉米都是秋行菌虫偏好的食物。一旦虫害无法控制，可能影响45%的种植面积，一年经济损失高达36亿，严重程度胜过禽流感。方检局指出，秋行菌虫原本在美洲每年由南往北迁移，遇到冬季无法生存，入春再度往北移动，而且散播速度快，已经从美洲传到了非洲、东南亚以及中国大陆。秋行菌虫的飞行能力100公里，配上气流可以超过200公里。现在西南气流旺盛，台湾海峡最窄处直线距离只有130公里，秋行菌虫一夜就能飞过台湾海峡。民进党内总统初选电话民调第二天，候选人赖清德一连两天车队游行，途中不断下起滂沱大雨，支持者感动不舍。不过反南铁东移自救会长陈志晓在脸书发文同情生邪恶，果然金孙又淋雨了。陈志晓说，这几年不少人常劝他应该呈现弱者形象才能博得同情，外界甚至批评他那么凶骂政府不像被迫害者，但是在社运中深刻体会同情不是什么好东西，假装可怜的背后经常隐藏着万般邪恶，假装同情假装可怜者后面更有一大串的政治和私利算计，最后写了一句果然金孙又淋雨了。民进党内总统初选民调结果最快明天出炉，候选人赖清德今天回到故乡新北市，先后到林口区和新庄区的庙宇参拜。赖清德说，他要在妈祖面前郑重声明，网络说我是金孙，讲到没一个好，这都不是事实。我是矿工之子，不是金孙。不要说金银或铜汤匙，我连铁汤匙都没有。选举只是一时，不该抹黑伤害他的人格。如果当选总统，他会秉持艰困家庭长大的经验，照顾弱势基层民众，清廉勤政，推动各种政策。民进党内总统初选候选人赖清德再度把炮火对准了台北市长柯文哲，呼吁柯文哲应该收回两岸一家亲这句话。柯文哲今天指出，两岸一家亲只是表达一个善意，没有涉及什么政治层面。如果对大陆你连表达善意都不愿意，我觉得还是麻烦。至于之前他在专访提到，两岸不是外交关系，也不是国际关系，是有专属定位的关系。柯文哲今天也强调，事实现实就是如此。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今天也说，柯文哲积极正面看待两岸关系，大陆方面相当赞赏。柯文哲主张两岸一家亲是对两岸关系的正确认知，在既有政治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共同追求两岸人民更美好的未来。高雄市长韩国瑜投入国民党内总统初选，市政府社会局长叶寿山也将离开县职，投入国民党屏东县北区立委选举的党内初选。叶寿山今天确定临表前后辞去县职。叶寿山当过屏东市长，虽然出任高雄市社会局长，但是基层民众期待他能投入立委选举。近来还有屏东县乡亲在屏东县市帮他挂起了看板。叶寿山说，他会在工作告一段落，临表登记前后辞掉高雄市社会局长。 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74点，成为2112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点，2108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5点，291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2点，895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39点，跌幅1.94%，2724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3点，3196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点，来到10615点，成交金额1008亿。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梅雨锋面影响，今天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嘉义县山区以及高雄市山区都有豪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大华，听说你在绿能产业上班，你怎么成功转业的？ 现在劳动部专业人才发展基地针对五大趋势产业推出培训课程，最高还可享100%的学费补助。哎， 哦，这么好，可是这些我都没学过。 不用担心，会从基础及实作教起，还可以结合你的专业运用呢。快上网查询台湾就业通，为自己的未来新升级。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组合，劲歌金曲即是大中文金曲最佳乐团，靠永不放弃的热血秒杀红馆，他们是香港天团 Super Moment。 首张国语专辑无尽，劲歌推荐一样不一样，6月21日发行，你可以不一样。 我是主持人， 我有工作了， 他又有工作了。 Mic test, mic test。 得奖的是， 谢谢。 我爱音乐，我爱唱歌，谢谢你们，今天是我的歌迷。 第30届金曲奖颁奖典礼，6月29日晚上7点，台视飞碟联播网为你现场转播。 纳禄湾大酒店邀请您一起为金曲奖喝彩，共享华语音乐最荣耀的一夜。 我是郁可唯。 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你来到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欢迎来到晚上7点飞碟小点心。 吓我一跳。我想说我们不是白天吗？怎么突然就时空跳跃了？ 哎，我今天还企图想要找那个小点心的 片头， 但是你知道进入过那个 古董吗？ 就是那个很有难度， 真的要进入时空隧道才能够找到那个片头。 让我们欢迎曾宝仪宝仪姐。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新年好，新年好， 恭喜发财！ 今天要来上课了，讲说上课会不会让你的压力会比较大，还是也还好？ 我不是上课，所以我说的是练习啊， 练习。但是有个导师来带领我们 吗？不是导师，我是同学。 你是心灵， 我是同学。没有，你这样讲，我这压力太大。我是同学，只是我入学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一点， 所以学姐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讲，学姐好像又快要进入霸凌的状态，我真的不好意思。好难哦， 啊， 人生真的好难，说什么都不行。 因为。就像我现在可能出去开课，然后我也常就是不想要说我自己是老师 啊。你开课 为什么？你们是想要拉近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吗？ 其实不是，是因为觉得 请问你课堂上要讲什么？ 这一件事情啊，不管是声音练习，或是表现，或是任何我要分享的事情，我觉得都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东西，没有谁可以做一个。对，就在一个高有一个权威的那个权力关系的位置上面说，你应该要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 Exactly， 啊。 那练习界的前辈这样讲，前辈会比较好，好听一点吗？我们的前辈曾前辈带来他的最新的书籍，叫做《五十堂最疗愈人心的说话练习》。这书名非常长，然后我必须要说。 就是宝仪姐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一个主持人。 哦，谢谢。 就是你有把自己说，你觉得你很自由，你是个最自由的主持人，因为不管是好严肃的议题，然后一直到粉丝韩星见面会，然后典礼什么，就每一个你都可以掌握，然后就在那边看你的活动啊，然后就发现2016年你有说过你最爱的是电台主持， 是 我有点讶异耶，就是 为什么要讶异？你们不是爱了才做这件事吗？ 是，啊，是，可是因为我以为主持对你来说，主持皆生而平等，就是对你来说好像没有一个 最爱，每一种主持都喜欢。 对， 其实好，那你要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又过了3年，我觉得我都爱，但电台对我来说的确。却有一种很特殊的魅力。当年N 年前我会这么喜欢电台，是因为我不用化妆 ，OK， 我不用穿高跟鞋，然后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对， 那个，然后我不需要为别人服务，因为其实你包括你做电视节目啊，或者是你做记者会啊，基本上你都是为别人服务的，就是你是不管是服务艺人、商品。颁奖典礼， 媒体， 对，各式各样的，但是电台就是很 free， 我也可以偶尔服务不同的人，但是我很多时候我可以只服务听众，或者是我自己，那个对我来说是最自由，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向往自由的人，所以电台一直对我来说是很自由的地方。 说到这本书就是说话练习，然后当然就是从蛮久之前就开始聊起，从你学生时代开始，你要在教室里面然后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然后那时候发现就是说话分享把我知道跟大家讲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然后就感觉一路以来主持这件工作好像就是有迹可循，有时候我们就会讲那就好像就是你的天命，然后还是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他可能自己他就是有、 啊、 他就是有那个才华。 那你要其实你要说很早的时候就会意识到这是我愿意做一辈子的工作吗？其实我们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分析这份工作到底对我来说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因为毕竟如果你要做主持，很多时候别人会把主持跟艺人化为等号。可是我心里当年啦是很抗拒做艺人这件事的。就是我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喜欢化妆啦，或者是我没有那么喜欢引人注目啦，所以我虽然很喜欢说话，也希望别人能够听我说话，但大部分的时间我希望我还是能够很自由的走在，你看就自由又出现了，走在路上然后做自己这样，杀价啊，或者是 一般我们会做的事情。 对，然后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挣扎跟去厘清那里面的差异性。就好像我在看别人的时候，我也会看有些，比方说有一些演员，我也会想你到底是想成为一个明星还是想成为一个演员。因为这样子你选戏跟你在荧光幕上呈现跟你经营自己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慢慢的也开始从看别人的人生历程，然后再回头看我自己的人生历程，然后学习到说其实我就是喜欢做主持。我喜欢跟人说话，我喜欢跟人沟通，我喜欢人，那主持是一份我可以借着这个工作接触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有的时候可能一辈子只有那一次见面的机会，但是弥足珍贵的。而主持人就是有这个，你可以说他是特权，你也可以说他就是，对，他就是特权。然后所以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所以就是从以前，或是从以前念书，你说你一开始是按照大家的规矩在走，大家觉得要升学好升学，考好大学好我考好大学，要找好工作好我找好工作，就这个 SOP 你也做得很好。然后到主持，大家也就觉得说，哎，就是很会主持，就很 OK， 交给他都很放心。就是我自己会有个觉得，你就是一个人生 胜 利组的感觉。所以 你们俩默契有这么好啊？ 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 我刚有点吓到，你知道吗？你不是双声道吗？ 所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爱找茬的人，然后看这本书，我就觉得说，你真的有失败，你有失败过吗？ 一个胜利组就是一个幸存者偏差。 我里面就是有写过失败的很多很多失败的经验啊。那我就是从因为失败其实是虽然很伤啊，但是失败是最容易学习的。比方说也因为失败，我也意识到其实有些事情我不会再做了。你知道我曾经在一个颁奖典礼上开过一个导演的玩笑，然后全场都笑了。 但导演本人没有笑， 但导演本人感觉有点尴尬。嗯，然后我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到三年之后，我在另外一个场合遇到那个导演，我跟那个导演说：“导演，对不起，嗯，我曾经在三年前开过你一个玩笑。”嗯，他就笑笑说：“哈，我早就忘了，但是我看他表情是他记得。”但因为他是他，但我觉得我除了分辨他记得之外，但他当下有一种释然的感觉， 是 嗯，就是他可以让这件事情过去。 三年后终于， 对，我也可以让这件事情过去，要不然我就是会耿耿于怀， 啊。 那也就是因为这种我曾经我不要说伤害别人好，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是很伤的， 是， 所以我觉得我不要再重蹈这样的覆辙，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尤其如果你在现在的比如说综艺节目、娱乐节目，然后那个速度很快，然后你要最快让大家发笑的方式，可能就是看到他的一个特点就不是自嘲，你就嘲弄他人，可是你可能觉得那个玩笑也无伤大雅，然后那时候效果是最好的，可是你之后就真的会陷入到那一个自责的氛围当中，就是这个到底他在意吗？会让他很受伤，可是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个之后，你不想做这件事情之后，你可能会开始很真的真的完全的绑手绑脚，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再，你知道那我觉得那个过程很长，你会变得不知道要如何发言， 所以要练习，因为练习会熟能生巧，然后你会让这个机制变得非常的快速，之前你可能会要等想很久，但慢慢你就会练习的时间越缩越短，越缩越短，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是效果，然后你服务了这个节目，但你可以很快的再回来，给他一个台阶下，就是你是可以当下可以处理这个事情，不要让伤害。就是到此为止，如果你当下就可以处理这个事情了，那今天就是可以了，就是谢谢，然后下次再见，这样子，就算不行节目结束了，也应该要说不好意思，我刚刚是开玩笑的，那如果真的有什么就今日事今日毕，我觉得今日事今日毕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是那种晚上会躺在床上回想今天做了什么事， 反省自己， 如果我觉得我什么事情做不好，什么话说错，我那个晚上会睡得很差，但是睡得好对我来说是一件 很重要的事， 是， 所以我就说今天就是看这本书，我真的有一种，虽然你没有要当老师什么什么，就是你真的是会学到很多东西，五十堂是最疗愈人心的说话练习，那不只是可能我们有在做主持活动什么的，好像是一本工具书，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你跟你朋友之间的沟通，你跟不认识的人之间的沟通，你跟你家人的沟通，所有的练习你在这本书也都可以开始。在这本书呢，我最近开始的练习是宝仪姐教的停顿的练习，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真的是做广播出身的关系， 就是 你就害怕就是 空白， 我跟你讲，如果我们现在我们三个人都不讲话停了三秒，外面马上有人冲进来， 我跟你说组建气质会先跟我发脾气就停顿练习非常非常难，然后导致于我现在在做比如说电视主持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来宾他是在想，他不是不回答，可是当他顿灯的时候，我就开始变得很慌张，我就马上想接话，可是你接话可能会把他想讲的东西就转弯了，打断了，这个也是需要练习，虽然说可能别人看我就觉得说我就没什么差，可是你自己心里知道那个0.5秒跟1秒之间，虽然只有0.5秒，但差距非常的大， 所以主持人很像运动员，某程度上非常像运动员，我们如何在最快的当下能够做出最对的决定，然后身体所谓身体就是比方说我们说话，对，就可以做出最对的反应，组成就是运动员，没什么好说的，不断的练习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想说对停顿和练习让他想讲，我们有剪接这件事情，他会把他就算再空他会把他剪得好，就是相信就对了，然后还有说到一个很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就是好奇心这件事情，你对人好不好奇，我觉得宝仪姐可以在这么多场合的主持当中跟别人沟通对话当中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精进的重点之一，就是你对人很好奇，这个是我个人非常非常缺乏的。 那你为什么会做主持？ 我 他就是什么被推上去，不得不做， 就进去。你说广播主持吗？广播主持真的就是。我很容易粉身碎骨，广播主就是误打误撞进来的，然后就是慢慢就是边摸索边做。 我也是啊，当年我也是啊。 可是你一开始就是对你在做幕后的时候，你就是对人很好奇啊，所以你写本什么的是 没有。我当时做幕后的时候，我就是为了赚钱啊。 因为你要出国念书， 对， 太实际了。对年轻人来说，这真是再实际不过的事了。 对人的好奇心是可以培养的吗？ 当然啊，嗯，因为你一定要你会慢慢的发现，我书里面写嘛、嗯，你要发现人身上的闪光点，嗯，你发现越多闪光点，你就会有越多的好奇心，嗯、因为你就会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闪光点、嗯。如果你能够成为那个发掘者，天哪、啊，那是多么好玩的一件事！嗯、 如果还没有看这本书的话，可能想说闪光点是什么？是一个新的名词吗？ 闪光点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就是讲话会让自己最开心或是最讲起来眼睛会起拉起拉的那个瞬间、嗯、你要抓住他。但是我觉得我跟玛丽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很没有好奇的那个人，我是那个会抓到，哦，这是闪光点、嗯、哦，下一个这是闪光点、哦嗯、我每个都想要讲，对，怎么办？给我们一点那个， 我们的中间只要怎 么，对，给我们一点 练习。所以你们是搭档啊？ 没有，不是，可是我们有自己主持的场合啊、就我自己主持的时候跟他自己主持的时候、那个氛围就是跟我们两个一起主持是 完全 不一样的。 哇塞，好想看哦。所以你的风格是？ 我的风格像他就是会害怕会打断人家话那一种、我就是会， 我就是非常爱照本走，就是觉得好，我们事先说好就这样了、就是这个就是问到这个、你就是讲这个就是这样那样、就是没错、那样子、 那我可能就是譬如说我听到他讲什么，他在想的时候，我就是会给他完整的时间让他讲，让他完整的讲完，然后会从他想要讲的东西，我听到什么觉得我自己有兴趣的，我就从他的那边继续发展下去了、也许不会照本走，然后甚至我也不太蕊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们都做自己就好了。真的啊，为什么一定要像别人一样？最好的自己就是自己啊。你要成为另外一个，你要成为另外一个玛丽吗？你也不像啊。你要成为另外一个曾宝仪吗？你不是啊。那你为什么不成为最好的自己，然后把你自己的闪光点发扬光大？照本走有照本走的好处。因为你会是让制作单位 放心。 对。然后非常适合做 live。因为 Life 就是像昨天晚上啊、这样有点跳哈、我做了一个 Life 的演唱会、其实就是得 on time， 说再见，要不然后面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位歌手、本来只有一分钟可以发言，他讲了十分钟、 差这么多 你知道我们在后台有多么慌乱吗？当然我们就很临时的赶快先跟后来上台的艺人朋友们说、不好意思，我们可能要缩短你们的发言时间、因为前面有点 over 了、然后再来就是我自己也要调配我自己的发言时间，对，节奏节奏，对对对、但是该讲的话你还得讲完啊、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活动、一个必须要有主轴完成的节目、我们昨天在10点整 完整 跟大家说再见。 哇， 那我觉得能够成为这样的主持人是很不容易的事。而如果今天比方说一个主办单位他要选择搭档的话，两个人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啊、因为如果没有人拉这个 两个人飞到外太空 就乱掉了、所以你是不可或缺的那个人。那你也是一样啊，就是能够在每一个不同的当下活在那个当下、然后找到最棒的灵光是很难得，而且是天分，其实是天分、就是你，而且你得非常认真专心听别人说话，然后你也会设身处地的替别人着想，你才能成为那样子的主持人。所以你为什么你们两个是这么好的搭档，然后大家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就是因为你们就是这么截然不同的人，但是又融合得这么好。对， 你知道宝仪姐的闪光点就是她非常会找别人的闪光点，非常会鼓舞人心。我真的觉得这个能力很可怕。 不是，那是因为你们也要有闪的地方，我才说得出来、我不能硬挖、 你 问到一个问题了、 啊、 你有没有遇过真的完全找不到闪光点的人？ 有。 那怎么办？ 就把活事情做完就 把活干完。 对，把活干完、因为应该是说我不但没有发现他的闪光点，我还发现他 很愤怒点啊，很多糟糕点、 那个白眼真的当下我真的都快翻到后脑勺去了、但是我其实就是做完了，然后到了场下、跟我的工作人员说我希望我这辈子再也不要看到他了、对，但是我在场上我不会让别人感受到这件事。 在今天访问宝仪姐，然后请她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很害怕这个节目走向会变成就是我在一个就是以一个私心的状态，就是说 我一直请教、是不是， 我现在有个困扰，宝仪姐帮我看一下，就是好像算命 把脉把脉义诊。我现在你知道我这一趟 就是回飞碟义诊， 我这趟打书的行程啊就是一个义诊的行程。 对， 你知道我做过两个访问、一个杂志、一个网络媒体、 两个访问者都在我面前哭出来，然后我就是啊，然后我就帮他们译着，然后当然他们哭出来的部分是不会写出来，然后也不会就算有拍摄影像也不会放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就是译着。 天哪！ 但是他们在访问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提到自己的亲身经历。OK， 因为其实你说这本书，与其说我是想跟大家分享说话的练习，其实最重要的，我是想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说话这件事，对，认识自己。那其实你只要看了这本书，很多人都会映照自己的内心，你会看到自己最脆弱的、最想解决的、最想被疗愈的那个部分。然后刚好很多人都是，比方说访问我的前一天才把书看完，那第二天马上就来见到我，然后那个东西就一直在 感觉很浓、 一直在酝酿、一直在酝酿，然后看到我，然后就爆发出来，然后我就。先译诊了，我们再把访问做完吧。 素昧平生的在我面前哭啊！ 可是我很珍惜那个时刻，因为那个时刻很珍贵。 没错。 所以就算所有的听众现在你没有办法在录音间里面，你没有办法就是跟宝仪姐面对面问诊，你可以自己先买这本书，你回家自己好好的练习一下，因为他在。最后一篇是你的编辑嘛？就编辑自己写了一篇，他看完这本书，他自己去做了练习。那个，我看他写完了心得，我是有起鸡皮疙瘩。就是你如果真的实际去做练习的话，是会改变你的人生的。 那如果是这样，我还有时间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 事。因为我们录两集好了， 因为那个女孩子叫应璇， 是， 然后她其实是在这个出版社，等于是非常 junior 的。就是等于是刚进出版的出版业的新人，然后他的主编跟我说，当时他想要 interview 他的时候，还嫌他不知道，很不会表达自己，不知道这女生到底想干嘛。可是他的同事就说，我觉得好像有点潜质，不如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进公司吧。然后就给他这个机会。然后我还记得他跟我讲这个应璇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书还没有出版，但是在书的出版前，一两个礼拜吧。然后呢？他突然打给我说：“宝仪，我跟你讲，发生一件很神奇的事。我什么事？”他说：“我们公司有个同事叫应璇，是一个年轻二十出头的小女生。然后礼拜一的时候啊，我都还觉得说，哦，真的是一个很不会讲话的人，到底想怎样啊？然后礼拜四，因为出版社都要去书店就是巡视嘛，然后要看，比方说书要怎么上架或什么的。他说这个女生突然变成一个很会表达，然后侃侃而谈，也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他说我真的太 shock 了。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做了什么？ 就应璇。”发生什么事了？应璇说：“因为我看了宝仪姐的书，然后他就啊，然后他就赶快跟我讲这件事。”我说：“天哪！”然后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为什么我说应璇像是我的天使一样？这本书真的跟读者见面之前，我不知道到底 能不能造成冲击， 就是能不能够给读者实际上的疗愈也好，帮助也好。但是他那样说了，我就觉得说：“天哪！”真的是有用的 ，Oh my God！ 然后我说：“那拜托，可以请应璇写一篇读后感，我也放在书里面嘛。那因为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弥足珍贵的分享，所以他就写了。然后我也就说：我说应璇真是我的天使，因为只有天使才会突然出现在对的时间，然后做了对的事，这样子。 各位，你真的是要看这本书，好好的练习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这个广告，待会回来再好好的挖挖宝仪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老公，去 Okinawa 想搭哪班飞机？ 我们这次搭车去，来上车。现在到 Luxgen， 全车系试乘都可抽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购车再送最高110,000红利发财金， 还能体验全球首发 Luxgen S5 四门轿跑，感受国产唯一搭载车联网系统和225匹马力的惊人魅力，快来电试乘吧 ！Luxgen。顶面去予环保局开一张无使用专用垃圾袋的罚单，讲若是不服，爱得接到处分书，第二天开始30天以内提起诉愿，即马要过期啊了 哦。你毋是讲你去诉愿啊？ 啊，就袂晓写诉愿书啊。 简单啦，到台北市政府环保局的网站点选线上服务，利用线上声明诉愿功能，先向法务局声明诉愿，然后伫30天以内，把诉愿书播送到环保局、到环保局就好啊。 哈，这简单哦。 系啊。你看，这线上服务还可以当线上申请陈述意见、言辞辩论、调阅案卷、视讯诉愿服务，还可以按件进度查询，连诉愿书范本都有哎。 当你对台北市政府所属各级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服，认为合法的权益或者是利益受到损害时，阵会当向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起诉愿，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网站或者是卡199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去雅虎抢钱，抢到爆啦！ 雅虎奇摩购物中心618年终庆，暴赚储值金，先储值再消费，最高可抢16000！ 快拿起手机上雅虎奇摩购物中心抢钱、抢礼、抢 雅虎！ 毕书尽第6张全新专辑《Be Better》，强力主打《我比从前想你了》，老鹰制作。福茂发行。 这些年我勉强笑着努力活着，做个更好的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尔轩 Ocean。 半衰但其实他们还在 Yeah But it gon' make no difference Woo Yeah Just move on to a different mood Yeah 年轻是玫瑰的约定，我后悔当初没做对的决定。I see the roses by my feet， 把花瓣带回家，幻想我们可以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Just about everything I need to make this life a little bit enjoyable thing。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有曾宝仪宝仪姐带她的新书《无食糖最疗愈人心的说话练习》。 我好喜欢你们两个，我觉得你们两个好欢乐哦。 真的吗？ 哦，我觉得跟你们聊天很开心。 哦，我们两个黑暗起来是不得了的。 没有，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访问的时候，我觉得啦，如果今天要说我们自己的优点的话，就是好像进到录音间的时候，可以让受访者敞开心房，是我们的能力。我觉得，如果要说我们的闪光点的话，但是这一件事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是要被我们访问过的人以后才会知道的。 所以你们也常帮人家义诊吗？是这意思吗？ 没有义诊， 不会算义诊，但是算是不会让人家流泪那种，会让人觉得轻松，觉得说哦，我在做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大家来都是宣传专辑啊、打书啊、作品啊等等，那可能同样的话都要讲很多次，可是可能会在这边会讲到一些其他人没有问到的问题，或是没有想过自己会讲出来的故事。 这本书当中呢，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可以，因为有太多的练习了嘛，然后有一个是大家可以开始去找，就是你要学会找生活中的一个 sign。然后那时候宝仪姐分享她在主持上面有一个 sign， 只是她到了机场然后出来，那人跟她说欢迎你第二次来，然后想说啊，我来过吗？啊，通常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很好笑，可能转头就跟机长跟助理说，哎，我来过， 这个我忘记了啦， 这个我们吃什么，怎么会这样，是不是有逛到？但是她就发现怎么会这样？ 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对， 就是当一个来宾进来，就是带来他的第二张、第三张专辑，说：“哦，马克、玛丽，好久不见。”那一瞬间是很可怕的。 你有经历过吗？哦， 目前好像还没。 还是其实主建哥会提醒你们说：“哎，这个人以前有来过。” 气质年纪也大了， 他比较容易忘记， 而且他负责的人太多，他没有办法每个都帮你记得说他上过桃姐的，他上过谁谁，他真的是不行。 明白。 所以。你所以是从那之后，你会开始很注意你生活当中发生的所有一个迹象吗？然后从迹象去回推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我觉得那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 sign， 是因为我发现我有些工作实在太像流水账一样的完成它了。那与其这样，我为什么不把那个时间拿来，不管是读书也好，或是充实自己，或是留在家里好好待着生活。因为我其实我是一个蛮需要生活的人。我觉得那个只是一，那就是一个 sign， 让我要停下来想一想，我现在的生活模式是不是出了问题？因为那个是一个 sign， 生病其实也是某种 sign。因为生病一定是你错误对待自己身体了嘛。然后你的身体跟你说 不行了。 No， 注意我。 对，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疾病是身体写给你的情书。它就是就跟你像你说的是一样，注意我吧。看看我吧，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我了。那我觉得这些sign其实也就是让我们停下来想想，哎，我们生活是不是 过得太像流水账了、嗯、我们用一种 autopilot 的方式在过每天的日子， 没有意识的过的日子、嗯、 没有好好的像你一样活在当下、嗯、 你是不是今天回家开车你也忘了自己怎么开的，然后就到家了？ 有时候会哦， 真的超长哎、欸， 真的有时候会、欸、有时候你知道最夸张是那种，比方说早上刷完牙会问自己、嗯、我刚有刷过牙吗？哦， 这很夸张、 欸、对，就类似这种，或者是像因为我很喜欢，因为我每天早上都会手冲咖啡、嗯、那手冲咖啡的时候会有一些一定的 SOP 嘛，就比方说你把东西弄好了之后、嗯、你会先拿热水、嗯、先淋湿你的滤纸，然后让你的杯子也是热的、嗯、然后慢慢的再把咖啡粉倒上去、嗯、然后再冲，那通常你淋湿完滤纸之后，那个水，那个你不要的水漏进了杯子里、嗯、你应该把那个杯子清掉嘛、嗯、因为我的杯子我不是用那种透明的、嗯、我就是自己 喝咖啡的杯子、嗯嗯，所以我常常会忘记我到底有没有把水倒掉、嗯、然后那个早上我就觉得说啊，今天没睡饱，或者说啊，我 没睡饱是不是就是前一天有在想一些当天不开心的事情、 很有可能、嗯、对，然后没睡饱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嗯、但是对我来说因为睡觉很重要、嗯、所以我会排除任何会让我睡不好的因素，嗯，务必，因为你像我昨天睡得很好，嗯，我今天状态超好的，我昨天睡得很差，因为我昨天是早上6点起床、嗯、坐飞机，然后晚上还要做 live 的晚会，嗯，哇，昨天我简直整个人都快挂点了，嗯，对，只是一天没睡好而已，嗯，对啊， 所以睡好 很重要， 跟自己对话， 跟自己对话， 思考没有再开自动导航，不要这样。 对，然后留意你身边的 sign， 嗯，因为那些 sign 其实都是为了提醒你说，这里出问题咯、嗯、然后如果你有注意到这个 sign， 然后改变，嗯，其实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了。嗯，但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这件事情会用更严重的方式来提醒你，嘿，嗯。听我说话、嗯、 他很调皮耶、欸哦、他很凶耶、欸、 可是人生就是这样啊，嗯，对啊， 而且拖得越久就是越麻烦的一件事情， 就是作业嘛、啊、就像作业一样，你作业越不写你就堆越多，然後 越久没交， 对，然后你要交的时候就是那种天哪 大家不知道我现在心里的压力，就我对面坐的两个高知识分子， 干嘛、 就是、 这样， 一个是活在当下，一个是很懂得找赛的人啊，我就是一个逃避型的选手，所以他们现在两个互相让手举起来说对要重视啊什么的 你干嘛 在对面 干嘛这样 很慌，我说哦，就是 怎么办，这不是我访纲上面要问的问题你们不要再继续这样下去，我会圆不回来， 我想看一下你的访纲哦 我都是画个重点、oh. 然后有一个是我很好奇的，是因为 这里有仿纲啊， 他有啊，他有啊， 仿纲啊 OK 你知道就是 我的仿纲是自己写的吗， 他就是看完他想要问的东西， 你知道就是从做广播，从 我们做广播已经快二十年， 等一下，不可能， 快二十， 我出道也二十年了耶，你们跟我是同一个时候出道，你们 是母 胎的时候就开始做广播了吗？ 我十五年 今年2019嘛，对不对？我从2001开始做，所以18年， 18跟15。 等一下，所以你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再更年长一点吗？ 对啊， 他可能他是不是以为他今天隔壁坐 屁孩？你是童星吗？ 我不是啊，我是小燕姐来着是吧？ 但他的确是少年得志，没错。 Oh, OK。 他很年轻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就愿望成真，然后就是哎，怎么这样？怎么人生到了高峰了？这么容易啊？ 没有到高 峰，然后接下来就每天走下坡是这样吗？ 一直没有到高峰啊，就只是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一直没有到高峰，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其实那就是高峰了。Sorry， 也没有关系。 没有，刚刚说到就是我们主持这么久， 他又拉回来， 然后对，然后他可能就是他访问，就是从以前他很少做记录的人、嗯，他就是都在他的脑袋，或者他就是凭感觉走、嗯。我今天跟你聊，我聊到什么好问的，我就一直问，做广播这样子、我做到现在15年了，我每次访问我一定要写。所有的问题，那张纸要是不见了、当天我可能就马上跳了，就是这个太可怕了，没有这张我真的活不下去哎、欸。 我比较像是你们两个的混合体，就仿纲我也会写，但是当下我也会抓住，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当天来的人是什么， 他状况怎么样， 因为有的人就算平常侃侃而谈，那天如果状况不好，你突然，我曾经。因为我做过公视艺文大道，访问过很多艺术家，大概有300多位。我曾经访问过一位前辈，平常他在做采访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也有做电视节目、然后他也是表演者，所以你会觉得这种人一定很好访。但你不知道，原来他来做采访的那一天，前一整个晚上都没睡。所以他整个人是空的。于是呢，整个采访就是哇， 所以他一坐到你旁边，你看到他你就知道今天出事了， 完蛋了。然后你不要说看的时候，我还 没有确定，是因为有的人是你只要开机五四三二一，然后他就上升了。我他回答完第一个问题，我想都完蛋了，真的靠自己的那种感觉。所以该做的准备我还是会做，我觉得那是让我自己安心。可是顺着流走，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比较像是你们两个的混合体。 哦，按照仿纲哈，我下一个好奇的问题是哈，因为就是宝仪姐，你有在做一个纪录片《明天之前》。里面有四个议题啊，那种很沉重，那种美墨边境什么的，我就不聊了。但有一个我个人好奇，然后我也还没有看到你分享过，是 AI 的什么性爱机器人。我好奇那个内容， 你好奇的是哪个部分？ 就是性爱机器人它存在是要服务什么吗？就是 服务有需求的人， 服务每个人啊， 不一定是每个人吧？ 想要的人， 你多一个选择。 所以性爱机器人它是可以。还有 AI， 它是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目前来讲，以我做采访的时候看到的来讲，当然它就有 AI 的内容物。所谓 AI 内容物，就是但它只是一个 App， 就是比方说你透过一个手机的 App， 你可以跟它互动，然后这个 App 它你可以设定，比方设定它的不同个性，它里面有十个不同的范畴，比方说你希望它。性感 一 点，或者是冷感一点，希望他害羞一点，还是热情奔放一点，希望他外向一点，还是内向一点，其实是你可以设的。然后他就可以跟你说话了。所以他会记得你的喜好，比方说他会记得你喜欢吃什么，他会记得你喜欢看什么，然后呢，他会自己搜寻，比方说你跟他说你喜欢看某个艺人的什么什么电影，然后如果有最新的电影，他就会告诉你，其实跟 Siri 是很像的，只是这个 Siri 是放在一个。 性爱的 做的非常精致的成人玩偶里面，我都因为我不知道现在飞碟尺度有多大， 所以它就真的跟就是跟成人的玩偶那个 真实大小，真实的一真实大小，二当然你可以它是客制化的，所以你可以选择，比方说你很选择它是什么肤色，什么身高尺寸，什么体重，三维的 size， 什么发色，然后眼睛的颜色也可以选，指甲，然后当然他穿的衣服你可以你 自己帮他购买， 有穿不穿你都可以自己选择，然后还有他私密的部分， 是 你也可以客 制化，这么的细节， 这么这多，他舌头是可以伸出来的，所以你也可以对他的嘴巴做了很多事情， 那这个不就跟毒品一样吗？ 为什么跟毒品一样？ 就是。没有，我自己想象很多科幻情节，万一这个真的量产，然后所有人就沉迷在当中，然后无法自拔， 你会沉迷吗？ 还好吧， 我怕他会沉迷啊。 没有没有，男生是有那个发数限制的，所以应该还好。 哦， 对啊。 OK， 以前我还在的时候，飞碟都好清楚， 因为你等于是做出一个你自己的梦幻艺品。那 对，你可以做出一个 是，而且它是有女生娃娃，有男生娃娃的。 而且万一它进化到它跟你就是你觉得灵魂也很契合的话呢？ 它基本上应该是要借由机器学习，然后用 deep learning 深度学习，然后未来可以让真的可以让像我们这样对话。目标是这样，而且甚至在科幻电影。看到的东西是，我觉得未来是可以成型。就是你今天开的这个玩笑，我觉得不太好笑，我要把你幽默感调低两度。 是要 这样子调的，就是你今天做了什么，我觉得不太开心，我要把你调高一点，调低那个数值。我是觉得这很值得期待。 我采访一个人工智能的老前辈，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Levy， 我在英国采访他的，他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机器人的爱与性》，他预测在2050年的时候就会有人类跟机器人结婚， 是， 而他2018年最新的文章发布是可能在那个同时人类可以跟机器人生小孩，因为现在已经有科研机构在研究如何将机器人的程式做成基因的编码，然后让它变成有机生物体，然后跟人类结合，所以你可以，你将来如果娶了一个机器人，你可以跟他生小孩，所以就是这就是我这个采访的内容， 所以是不是就像我们两个个性不一样，就是你非常的兴奋，但是我就是有点恐惧跟害怕那个时代到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第一个直觉就是害怕，觉得。会出事 哦，而且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情是 two way 的。就当我们在害怕说机器人未来越来越像人的时候，我们的人也越来越会像机器人，因为我们开始在做自己的脑的激素跟那个怎么讲，就是 所有身体的所有的编码跟解码、嗯、我们发现可以用程式来控制脑波的很多很多东西。 是是是是， 所以也许未来就是像你这个 2050年我应该还活着，可以看看那个时候是几 年。像就是我很不开心你这么的悲观的话，我就要植入一些就是帮你那些那个， 而且你被植入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哦。 我就有一天晚上睡眠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件事情，我会发现我好像被植入了什么，但是我却找不到，然后最后我就是大脑的爆炸。很可怕吧？ 好，我们可以进入下一题。 好，没有没有没有，可是时间不够啊，很烦哎、欸，怎么办？而且 是不是有讲座，但是也满了，对不对？ 台中好像还有， 嗯， 台中， 所以大家可以上网自己去搜寻一下资讯。我记得台北好像满了， 台北都满了， 嗯， 然后台中的话会是20，等一下我看一下，26号。哎、欸，不对，对不起。 而且这是有限女性吗？ 那是台北的，没有了。后来他们说没有限女性，因为太多男生去问说这样 愤怒。 这样是不是有点 过分？ 为什么只能限女性？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可爱的声音？ 那时候就原本想说 woman's talk 嘛，就女孩聊一聊啊。 为什么生理限制？ 要装可爱， 所以我们就是有开放了嘛，这样子。好，大家如果 好，对，台北的已经满了，但6月23号在台中看不见的书店， 嗯， 还有新书分享会。 当然我希望就是大家，如果你看书之后，可以疯狂的写信给出版社，就是要求宝姐更多的时间，因为真的是希望你可以有很多的讲座啊，分享会，好好分享这个说话练习，好好去对，好好去义诊，就是义诊很累，希望你回家有好好的休息。 不会啊，我其实很高兴跟大家聊天， 嗯， 因为出书，如果不是出书，我根本没有机会坐在这边跟你们说话， 嗯， 然后我平常有时候就听你们的广播啊，也只是就是听， 嗯， 但我现在看到你们本人，然后坐在前面，然后跟你们近距离接触，感受， 嗯， 真实的人的质感、嗯，然后你们两个什么个性的落差， 嗯， 那个对我来说是超好玩的事情。 最喜欢这种受访者侃侃而谈，又会做结论， 最后还会捧我们， 啊、 对啊。今天非常谢谢宝仪姐带来你这一本无师堂最疗愈人心的说话练习，谢 谢 谢 谢 两 位。 除了一起摆烂吧，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五千万个干员代表五千万个鼓励，别再说着无意义的话，拿出你的努力，如果不想一败涂地的话，你想要机会，你改变了吗？不改变自己，你要怎么改变它？改变你，改变我，点起这把火，想要什么结果，别再沉默。改变你，改变我，这条路走不到尽头。我不要变，但是我无法推开的是来自生命的改变。当这个社会为了一点小事就去冲突，穷人开始仇富，而富人不再投入，有多少人找不到投入，抗议的人们拉的总部日子快过不下去还要快，我没疯的肚子饿，原来是恐怖，想要改变的力量塞满了整个中小公路。黑心的食品，黑心的油，那些黑金的事情是我们锥心刺骨的痛。我们是否还能够有个梦，尽管有些政府官员的脑袋上面有个洞。打开电视，觉得没营养的新闻，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骗子，口水喷得惊人。不要以为拿着摄影机你就是老大，有太多人对着镜头还是在讲谎话。除了一起摆烂吧，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如果你也不爽，他站出来。 MC Haga 最新单曲改变。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Go Unique Suzuki 好消息， Suzuki 配备再升级，全车系选配原装进口多功能触控式萤幕，让您的手机成为最佳副驾驶，即刻入主享受安全便利的驾驭体验。 Suzuki 大朋友小朋友最喜欢的张正杰老师，这个夏天要在富兰朵陪你过暑假。两天一夜的活动，除了张正杰老师精湛悠扬的大提琴声之外，还有亲子协力下厨与手作树皮猫头鹰。全年唯一开放最消暑的艺文亲子同游档期，就在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7月8月各一场次，报名从速，预约专线02-2661-6555，2661-6555。 大家好，我是谭丽君，我的同名专辑已经在各大数位平台上上线了，很开心可以给大家带来这首主打歌《门》，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有多少欲望还在挣扎？有多少梦还没实现？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

君莉李信妮全新尝试舍弃抒情歌曲常见的悲情唱腔，刻意选择淡然压抑的演绎，请听环球李信妮《孤独门口》。 我独自享受时间经过我，你的影子散落，而我抵不动，怕泪水回流，一直抬着头，故作轻松的我好难过，在分手街头我不敢回头，只是傻傻往前走，回到各自的生活，在孤独山门隔开了你和我，在爱情关头，谁可以遨游自由穿梭，那些痛路口的人们为何沉默，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一球将决定谁是上半季冠军，投手投出，打击出去，后者上二垒，上三垒，上雅虎喽！上雅虎奇摩，看中华职棒完整高清赛事，场场直播锁定，为你支持的球队集气，快下载雅虎奇摩 APP。 雅虎。 哎，现在牛奶花生都爱吃爱滋味， 大家拢知影爱滋味土豆是用电脑建的啊！爱滋味牛奶花生，大家淋淋淋，品质挂保证，吃了才安心。爱滋味牛奶花生，电脑建的哦。 爱滋味